interpretare io vado così. Non lo so. 品尝一份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 Aqua 香水的中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思源音响。 我心情很乱，我心情很糟，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？我可以讨好，我可以再走掉，我只是不想来说，不想跟你计较。我也不能说你不对，我也不能说你留恋，我一杯又一杯，偏偏喝不醉。我也不是真的不对，我也不是没有机会，我累，有谁能体会我的爱？哪里找我的心？你要不要？我不想跟你吵。如果你弄不好，我的爱哪里找？我的话重不重要？我只要你过来抱一抱。穿个配角，我身上没有翅膀，飞不起那天条。我陪你烦恼，我陪你撒娇，就算你跪下来求我，都可以不掉。我也不能说你不对，我也不能说你留恋，我一杯又一杯。我也不是真的不对，我也不是没有机会完美。有谁能体会我的爱？哪里找我的心？你要不要？我不想跟你吵。如果你都不好，我的。哪里找我的话重不重要？我和你一面倒，我有太多问候。爱哪里找我的心？你要不要？我不想跟你吵。如果你都不好，我的爱哪里找我的话重不重要？我只要你过来抱一抱。 是人类的灵魂，懂音乐的人能够更加的懂得生活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吴桐。接下来就我们继续好歌不简单。 顺着我爱的方向走，转弯了我迷惑，没有谁的错，不等谁开口。月光指引我应该回头，我的脚步太重，他的歌声让我堕落，是我犯错，眼神闪烁。你让我失去了自我， 指引我应该回头，我的脚步太重，爱的故事不动容，是我犯错一时闪烁，你每个让我失去了自我，你每个该一生 总共收录了《暖暖》《小手拉大手》等等12首歌。2017年6月29日，梁静茹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声2006中国特排行榜的港台最佳女歌手奖。一起来听梁静茹《青青》。 那一年顶楼加盖的阁楼，什么人忘了锁？是谁找不到未满18岁的我？你是一滴滴隐形的眼泪，风一推就干了，只能这样了，什么都是甜蜜心碎，是你的温柔还是温柔，是瞬间热火还是不甘寂寞，一次你抱紧我，轻轻的轻轻，紧紧闭着眼睛，是你不是你，说不定还不一定，梦里冷静的轻轻，不肯你已不行，不敢太贪心，太小心我的幸运，100%是你。 时光悄悄地摇落，酸酸地咬一口，青春的苹果香香地催眠了我，是你脸粉红了我的耳后，烫伤了我额头，现在想起来会痛，都是甜蜜心碎，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，是瞬间如果还是不甘寂寞，一次你抱紧我，轻轻的轻轻，轻轻 彩，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七排列五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三河市总工会定于七夕节举办全市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单身职工联谊活动。由于参与活动的职工，请与本单位工会负责人联系，以单位名义上报职工信息。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8月18日。报名地址：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。咨询电话：308-8118、322-1234转8003。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彩，我爱的人。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思维音响。 这个世纪这个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，我想到的不同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我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，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是拳头摊开让你看，蓝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想他们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对有错都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我在这世纪的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，我想到感情不同，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方法，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蓝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想他们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对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要多说话，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， 想他们说 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对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让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对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需要多说。 在魔幻爱情那片白狐当中，轻轻地演绎了催人泪下的白狐，用音乐释放出了最催泪的爱恋主奏，然后被听众誉为影视歌曲专业户。接下来我们就听到了是这位专业户谢蓉儿带来的《等你》。 等你等你等你，我站在风中寂寞的等你，看天空有乌云慢慢地飘过去，可是你

的海看一眼你纯真的容颜，我静悄把心放在你床边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面。如果这爱意对你是一种报复，你不该勉强你的心，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痛苦，我心甘情愿给你抱。说走就走，不要回头，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，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。说走就走，绝不回头，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，不愿看到你为我流泪。快忍不住，我好想哭，我坚强的决定祝福，哦哦耶，不必点头，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。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在2003年的1月10号发行的第六张月专辑，总共收录了10首歌，制作人是李思松、李北松和孙燕姿，一起来听到《未完成》。 绕个路回家，有些事开始复杂，拐个弯说话，代表必须长大啦。要确定自己，总好像是来不及。心在变化，能否找个人要到快乐一代，太是负责任都不能有点懒散，虽然私底下常常让脑袋在放假。 家，有些事开始复杂，坏个话说话，代表必须长大啦。开始负责任，能不能有点胆子？虽然私底下常常让他待在东家。 有心人一首非常温馨浪漫的情歌，虽然这首歌曲商业味道比较重，但是在关淑怡甜蜜的歌声相互映衬之下呢，成为了关淑怡经典的回响金曲之一。接着被 TVB 的电视剧《新婚蜜语》采用为剧集的主题曲，另外呢，同名有他的电视剧和电影《难得有情人》。 有一个唇印在你的手里，一点幸运能与你相遇，让爱蓝海里，不急着留你，不急着哭泣，先给你我的心，准备好好爱你，再让你离去，让爱停在这里。生命爱过你不轻声。

爱情全长只有100步，相爱的时候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，会不期而遇，分手的时候却得从相爱的中间点各往前走50步，一步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，成长后最无奈承认的成熟，是能够预知的爱情里面没有谁受伤却无法成双的结局。杨盼的歌声唱入心坎，疼入心扉。 我们渐渐变得生疏，都习惯了自我保护，才打不开心里的窗户，越爱越不知足，总是有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，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。我们说好各走50步，从心里有了也不祝福，把眼蒙住才能把你变模糊。我们说好别怀疑当初，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放弃父母放下了幸福，不如退回一原的是了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，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。我们说好说好情人走了也不祝福，怕眼泪凝住才能把你给模糊。我们说好

不能不要说都是你的错，现在说我的好有什么用，我了解你想要的自由，所以我放开手让你走。 在不同的阶段带出的音乐作品呢，都应该符合他的现阶段的情怀表现力，这才是最实际的。作为安静的歌者，李行亮的世界里面少了一些喧闹，而多了一些稳重。他把他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了他的音乐里面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首歌是李行亮的《放手宠爱》。 我还是放不开你的爱，我好难爱，怪我太过依赖，没好好珍惜你的陪伴。只怪我自己不肯说说我还爱你，非要失去所爱，到头来后悔你已离开。你说要照顾自己，不要让下一段爱再伤心，你说的这些我真的不想要听，你给的爱难以释怀，我只有下定决心的离开，才能让这段爱深埋心海，过去那些幸福

在流，潇洒的你在走，圣诞的水在流。告诉你我等了很久，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，我要抓着你的小手，牵着走跟我走，这是你的手在颤抖，这是你的泪在流，莫非你现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。哦，牵着走跟我走，哦，牵着走跟我走，我走， 创作歌手许巍的第三张专辑《时光漫步》于2002年的12月18日正式上市。据介绍，《时光漫步》正是许巍承诺了3年潜心创作的专辑，音乐风格有很大的转变。作品的总体的路线从过去的孤独忧伤过渡到了灿烂和明亮，一起来听到《完美生活》。 青春的岁月，我们身不由己。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，青春的岁月，放浪的生涯，就让这时光奔腾如流水，体会着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着欢乐，爱恨离别，体会着狂野，会孤独，这是我完美生活，也是你完美生活。我就是看到你那一种灿烂的笑容，释放自己，胸中的灿烂的情感，我多想告诉你，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，释放自己，

不自然音响。 多少如今多少泪，往事容颜去不回，想起过去不舍欢乐，如今你睡又睡。多少如今多少泪，两人没尽去不回，剩下一片迷梦境，不醒只等你悲哀。爱情的梦，爱情的梦，如今已消失。爱情的话，爱情的话，如今已枯萎。多少柔情多少泪，夜已流干心已碎。长夜漫漫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 歌手有很多相似之处，他们都有令人一见倾心的好声音。许美静的声音迷幻清幽，就像是午夜悄然绽放的红玫瑰。陈洁仪的音色呢，甘醇清雅，仿佛是一口百年陈酿的女儿红，带给你陈洁仪的这首温暖安逸而略显伤感的《天冷就回来》。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，我问妈妈为什么